嗱，上一次同大家系开始咗耶利米哀歌呢个系列，讲咗耶利米哀歌嘅介绍。嗱，今日要讲耶利米哀歌嘅第一章。嗱，我哋讲到耶利米哀歌其实系非常非常之实用嘅一部书，系教我哋点样能够系面对苦难。嗱，五章书都有佢独特嘅地方，每一章书都有个重要嘅信息。教我哋点样能够系一步一步咁踏出忧郁黑暗。嗱，呢个唔系同你讲心理学，呢个系圣经点样教我哋。我哋一齐嚟睇睇第一章有啲乜嘢嘅信息。嗱，第一章其实系哀歌嘅五章入边嘅第一首嘅诗歌。耶利米先知系将耶路撒冷城描述成为一个哀恸痛苦嘅寡妇。嗱，经文一开始就问点解耶路撒冷会变成一个寡妇？嗱，讲到佢系冇人嚟到安慰佢，讲到佢系非常之嘅孤单。而呢啲字眼你能够喺住经文入边见到重复咁出现。第一章好明显系有一个分段，分开两个部分，一至到十一节。作者是用第三者来到描述这个锡安寡妇，是用她，女性的她，是第三者。讲到她的生命是完全这样是被毁灭，因为这一场的灾难。在后半章是用第一者的身份，这个锡安妇人是亲自自己是叫喊出来，所用的是我，很直接这样是向我们呼唤出来。好似耶利米先知对呢个锡安妇人嘅描述，系俾呢个锡安妇人嘅喊叫系中断咗，而由第三者系变成第一者。佢首先系向神呼叫，跟住系向路边嘅人嚟到呼叫，亦都系向住每一个嘅读者嚟到系呼叫。佢希望有人能够停落嚟望下佢，听佢嘅故事。任何人愿意留低听佢嘅，包括耶利米哀歌的读者，他都愿意，但是没有人是愿意留下来到看下他听下他。甚至我们上次讲过，很多人都不愿意来到读耶利米哀歌这部书。当我们每一个人愿意留下停步来到听下他看下他，愿意读这部耶利米哀歌的话，就是对这个锡安的寡妇是有回应。我们说耶利米先知其实的写作是非常之的细致，由第三者转到第一者，但是早在第一章九节和十一节已经两次讲到耶路撒冷城是呼叫出来，说耶和华求你观看。这部书真的令人很痛心，神始终好像是没有回答到以色列人的哀求。上次讲过在约伯记另外一部关于苦难的书，是约伯是经过很大的苦难，但是最后神都是回答了他，神甚至是祝福他补偿他。但是耶利米哀歌呢，好像神始终都没有回答到他，而最接近神回答他的是哀歌的三章五十七节，但是这个只不过是思想和怀念神以前曾经讲过的话，而不是神真正跟他们讲说话。第一章就是耶路撒冷或者这个锡安的寡妇是亲自向世人来到哀求来到投诉。我讲过耶利米哀歌的结构是非常之的独特，五章的经文都是有字母诗。上一次跟大家讲了字母诗是什么，五章都有字母诗。有很多的圣经学者，有很多的解经家都说第五章是没有字母诗，但是我不同意。如果你看清楚一点，第五章其实是一个变相或者是小型的字母诗，每一章都有，但是每一章都有少少的不同的，我叫这些做瑕疵。只有第二章是完全没有的，没有瑕疵，是传统的字母诗。 为什么第二章是没有瑕疵啊？我上次都讲过，第二章的主角就是神自己，是耶和华，神是没有瑕疵的，所以第二章是没有，但是其余的章节都是有些瑕疵。那么你说第一章有些什么瑕疵啊？就是第十六个字母和第十七个字母 P 和 Iron 的次序是调转了，第一章是 Iron 行先，然后先到 P， 二三四章都是 P 行先，先过 Iron。 犹太人是懂得希伯来的字母，所以他们一读的时候就很清楚有些东西不妥了，为什么这两个字母会调转了，所以他们自然就会将注意力放在第十六和第十七节两节的经文。刚才我们 Larry 都读了，我们不妨再读一次，第十六节是讲什么？他说我因这些事哭泣，我眼泪汪汪，这个是和合本的翻译。其实原文的翻译是什么？我因此哭泣，我的眼睛，我的眼睛流出眼泪。不是我漏口，读多了一个我的眼睛，原文真的有两个我的眼睛。这个就是耶利米所爱用的手法，是重复的字眼，代表这个经文的重要性。在耶利米书的四章十九、六章十四、八章十一、二十二章廿九和廿三章二十五都有重复的字眼出现。这节的经文增加了我的信心，我头头心想，咦，这些瑕疵会不会是耶利米要指出经文的重心？我都有少少的怀疑，但是见到了这一节的经文给我打了一针的强心针。因为为什么？是讲到哭泣，耶利米先知的哭泣。我们知道哀歌这个名字，上次跟大家讲的意思就是大声的哭泣。我们知道耶利米先知就是哭泣的先知，所以这个就是经文的重要性。其实十六、十七节是整个第一章的总结，讲出是神发出命令，使到以色列人的仇敌得胜，使到以色列的人民孤苦，本来他们是分别为圣，现在成为不洁之民。我们见到带出一个非常之重要的信息，就是无人安慰。第十六节是讲到神不去安慰他，第十七节是讲到连人都不安慰。在说第一章无人安慰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居然在说十六、十七节是两次出现是无人安慰，所以我们见到十六、十七节真是第一章的总结。其实在说这个经文里面一共五次讲到无人安慰，两次就在十六、十七节。三次经文讲到是无人安慰耶路撒冷，在到二节、九节和十七节。两次是讲到无人安慰锡安的寡妇，十六节和二十一节。我们见到其实犹太人当他们哀恸的时候是一个集体的行动，大家坐在那些灰堆里面披麻蒙灰来到彼此的慰问。当在说灭国这么大的这么悲惨的时候没有人来到慰问，其实这个是大大地增加了这个痛苦。作者不断地样向读者、向路人来到邀请他们的安慰，其实他们真正需要的安慰者是神自己，只有神能够安慰他们，因为神是大能的，只有神能够安慰他们。不单止经文五次讲到无人安慰，亦都五次提到叹息。一章四节是祭司的叹息，一章八节是耶路撒冷的叹息，一章十一节是全民的叹息，两次是讲到锡安或者耶路撒冷的叹息，在二十一节、二十二节。这个哀歌很明显是全部以色列人的叹息，以前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全部 都是因为做苦工被埃及人来到苦待，所以他们叹息。那段时神有没有听他们啊？有听到。神是差派摩西来到是带他们出捆绑，进入安息地，进入迦南地。今次呢，神是将他们从安息迦南地是赶出来，再次进入捆绑，就是巴比伦的捆绑。神有没有回答啊？神好像没有听见他们的哀求。要去到第三章才开始有少少给以色列人的希望，就是哀歌的三章五十九至到六十一节。而哀歌最重复出现的字眼，就是全部，就是所有。在说中文的翻译，翻译成一切或者是都或者是全都。嗱，我哋见到呢个事情嘅严重性，系全部嘅毁灭，系所有一切都失去。例如一章二节话，一切亲爱嘅朋友、亲友当中揾唔到安慰；一章三节话，敌人都逼迫佢；一章四节话，耶路撒冷嘅城门全都凄凉。我呢度要讲讲，如果你睇和合本嘅话，你见唔到系全都，原文系有，但系和合本系冇翻译到。一章六节话锡安城全都失去荣耀，一章七节耶路撒冷因困苦困迫之时，就思想以前一切嘅落境。一章嘅八节话素来尊敬佢嘅都藐视佢。一章十一节话佢嘅民都叹息，一章十五节话主轻看我中间一切嘅勇士，一章二十一节话我所有嘅仇敌。嗱，呢节嘅经文都系一样，和合本系冇译到所有。二十二节话你怎样因我一切罪过待我？我哋见到耶利米嘅描述系全面嘅，系透彻嘅。他一切全部的勇士都没有用，他失去了一切的物业出产，他所有的荣耀都全部是失去了。这个锡安的寡妇求人来到看他一眼，但是没有人来到同情他，没有人来到安慰他，因为他的罪，所以没有人来到是同情他。但是这个锡安的寡妇三次哀求耶和华，求你看我，九节、十一节和二十节。一次呼唤路人来到观看是十二节。说不定讲呼唤这个字是太强了。他只不过在树灰尘中的一个妇人，他受到羞辱，被人藐视，被人遗弃，他没办法，只可以举起双手来到是呼求人哋嚟到帮佢。哀歌嘅十七节，佢系遭到彻底嘅失败，彻底嘅被毁坏。呢、这个锡安嘅寡妇可能根本冇力嚟到系大声呼叫，佢系嘶声力竭，佢只不过是用住沙哑嘅声音，佢断断续续无力咁样样喺说话：睇下我啦，求你睇下我，哪怕系一眼，唔该你睇下我。这个就是作者在经文当中强迫我们去做的事，就是逼我们去听这个锡安寡妇的哀求，逼我们去看我们不愿意看也都不忍心去看的东西。神会不会听见他的哀求来到打救他，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的眼睛就情不自禁这样向着作者想指的方向望过去。希望我们今次读耶利米哀歌不是草草了事，不是只不过是轻轻地看一眼，而是真真正正去读耶利米哀歌，发掘入面的宝藏，教我们怎样来到面对苦难，怎样能够是行出忧郁黑暗。我们刚才说耶利米哀歌是分开上半章和下半章，上半章是讲到锡安寡妇的苦楚，是一章的一至到十一节。一开始说以前 耶路撒冷城是充满人的，而家呢荒凉晒了，连野狗都喺度其中。以前呢列国中本为大，而家呢变成一个寡妇咁样。以前呢高高在上好似一个皇后，而家呢成为阶下囚，仲要献祭俾巴比伦。经文讲佢系一个寡妇，点解叫佢做寡妇啊？在圣经里面成日都是用夫妻的关系来到形容以色列人和神的关系，同埋我们和耶稣基督的关系。他为什么会变成寡妇啊？不是神离开他，是他离开了神。经文讲到一切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人来到是安慰他。乜他还有情人的吗？是啊，有情人，但他们不安慰他。呢啲情人就係佢所拜嘅偶像，就係嗰啲佢所依靠嘅列国，其中一个就係埃及。喺耶利米书嘅2:36讲到佢哋係以色列人亲爱嘅，係佢哋所恋爱嘅。但係当佢哋真係遭到灾难嘅时候，唔单止呢啲列国唔嚟帮佢，反而佢哋係愚弄佢，甚至是背叛他。另外我们亦都见到耶利米书里面提到有以东王、有摩押王和亚门王，他们都来到耶路撒冷，希望和犹大来到结盟，来到对抗巴比伦。其实他们需要的不是这些列国，他们需要的是神自己，但他就和这些列国来到结盟，依靠他们。我们见到卒之神就用这些国家摩押、亚门来到攻打犹大。在数诗篇的137篇给我们见到，当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不单止不帮他们，还幸灾乐祸，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锡安真是遭受了很多的苦难。在数哀歌的1:3话神将他们迁移到外邦，他住在这里列国中寻不着安息。神和以色列人立约，话他们若果守约的话可以安息，可以住在应许之地。但是若果他们违约的话会被驱逐到去列国。这个信息在数利未记的26章、生命记的28章是讲得很清楚。在数这个哀歌的1:4是第一次讲到这个寡妇的名字叫做锡安。耶路撒冷城就是在树锡安山上。锡安这个字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是在树撒母耳下的5:7。锡安亦都是被称为大卫之城，列王纪上的8:1，亦都是被称为大君王的城，在树诗篇的48篇。锡安和耶路撒冷城是通用的名字，都是代表敬拜的中心。我们知道在树逾越节、住棚节和五旬节三个大节日，犹太人的男丁都要上耶路撒冷去敬拜。在树路上是非常非常之的热闹。在树以赛亚书的35:10讲到千禧年国度，啲人上耶路撒冷敬拜嘅时候，为耶和华救赎嘅民必归回，歌唱来到锡安。而家呢一片嘅荒凉。喺哀歌嘅1:4，话锡安嘅路径因无人来守圣节就悲伤，城门凄凉。喺树诗篇嘅48篇、84篇、122、125篇。都讲到敬拜神是充满了赞美，充满了欢乐。但是现在呢，祭司和圣殿里面献唱的年轻女子，他们都叹息，他们都受苦。约珥书的1:8-9。神就是用巴比伦来到惩罚耶路撒冷，来到惩罚犹大。我曾经讲过，在树耶利米书里面超过150次是提到巴比伦这个国家。 巴比伦就是神的大锤来到惩罚耶路撒冷，来到惩罚犹大。在这个大锤的后面其实就是神的手。所以在哀歌里面一次都没有提到巴比伦，就是因为真正的执行审判者是神自己。作者很清楚地指出他们受苦难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罪。在著经文三次用到 Pisha 这个字，在哀歌的一章五节、十四节和二十二节。圣经里面 Pisha 这个字就是过犯，超越了界限，超越了神给你的范围。这个甚至可以说是明知故犯，有神的律例典章说你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你若果还是去犯罪，这个就是明知故犯，罪加一等。这个字和反叛这个字是同出于一个字根。很有趣，在书第四章耶利米是用了第二个形容罪的字，就是揭他这个字。我们知道揭他是无心之失，所以这个罪是没有 Pisha 这个字是这么严重。为什么第四章耶利米是要用第二个字呢？去到第四章我会跟大家来到分享。我们见到不单止人民受罪，他们的王亦都受罪。相比之下，巴比伦王呢事事亨通，有绝大的权柄。这个权柄哪里来的？这个权柄是神给巴比伦。但是相比之下，以色列人的领袖呢好像找不到草食的鹿一样，周身无力，连逃跑都无力。在说耶利米书三十四章三至到四节说，你必不能逃脱他的手，定被拿住交在他的手中。你的眼要见巴比伦王的眼，他要口对口和你说话，你也必到巴比伦去。犹大王西底家，你还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论到你如此说，你必不被刀剑杀死。讲到犹大王的预言，他将会被劫持到去巴比伦，他不会被刀剑杀死。在以西结书的十二章十三节亦都有预言，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的身上，他必在我的网罗中缠住，我必带他到加勒底人之地的巴比伦，他虽死在那里却看不见那地。有很多人读圣经就说，以圣经真的充满矛盾。一节的经文又说他会被劫持到去巴比伦，一节经文又说他见不到那地。当我们读列王纪下的二十五章七节，就能够很清楚知道为什么。当西底家和他的王子一起想逃跑，最后是被巴比伦的士兵是追到。巴比伦王命令士兵将他所有的仔在树西底家的面前全部杀晒，然后将西底家的一对眼挖了出来。西底家最后所见到的就是他所有的众子在他的眼前被杀害，然后被劫持到去巴比伦。这个就是原因为什么他被劫持去巴比伦而他是见不到那地。圣经真是非常之准确，圣经是绝对是没有矛盾。不单止他们的王是被劫持，圣殿亦都是被掳掠。以色列人他们是怀念以前一切的乐景，以前所有的美物。现在呢，哀歌的一章十节说，敌人进入耶路撒冷圣所，伸手夺取他的美物。这个是古时两国交兵所发生的事，就是打赢的国家就会去到输了那个国家所供奉神的圣殿里面，将圣殿里面的东西全部掳掠了，拿回去自己所供奉在敬拜的神的殿里面。表示什么？我的神叻过你的神，所以打败了你的国家，现在你圣殿里面所有的美物去了我的神的殿里面。 一切所有的美物都冇晒。头先我哋话呢个锡安嘅寡妇希望有人望佢一眼，而家终于有人望佢啦。系边个啊？系佢嘅敌人。佢哋因为见到佢嘅荒凉而耻笑佢。以色列人本来系分别为圣，神俾佢哋有神嘅律例典章，能够将佢哋从万民中分别出嚟。佢哋系以此为骄傲，而家咧，因为佢哋背叛神，所以佢哋成为不洁之民。喺树古时，若果有妇人犯奸淫，被人捉奸在床，会点啊？当众暴露佢嘅下体。而家锡安嘅寡妇就发觉自己赤身露体喺度人嘅面前被人藐视，佢点解会成为淫妇啊？因为佢有情人，佢倚靠嗰啲列国，结果系成为一个淫妇。以西结先知喺书以西结书嘅十六章用淫妇呢个字嚟到系描述犹大国，喺书哀歌嘅一章九节。话佢嘅衣襟系满有污秽。嗱，我以前同大家讲过，犹太人好着重佢哋嘅衣襟。喺树路德记，我哋见到路德系想波亚斯迎娶自己，佢将波亚斯嘅衣襟搭喺自己嘅身上。我哋见到大卫，佢可以杀死扫罗，扫罗瞓着咗，但佢冇咁做，佢只系切咗佢嘅衣襟。代表是对扫罗的不敬。我们见到在民数记的十五章三十七至到四十一节，神是要以色列人世世代代都在衣襟上钉上水子。什么意思啊？就是要他们记得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现在呢，他们的衣襟是满有污秽，因为他们倚靠他们的情人而不去倚靠神。你会发觉在耶利米书里面是不断地样挑起我们的感情，挑起我们的心和我们脑的斗争。我们的脑是比较清醒的，我们见到以色列人会觉得他们罪有应得，会觉得他们是自食其果。就好像哀歌一章九节里面所讲，他们根本没有思想自己的结局，以致他们是得到非常的败坏。他们是自食其果，是罪有应得，但是我们的心呢，我们的心始终觉得是于心不忍，我们的心始终是对以色列人是发出同情。这个锡安的寡妇不单止他自己受到惩罚又羞愧，而最大的羞辱就是他替他的丈夫带来羞愧。锡安寡妇说，求你看我的苦难，因为我的仇敌夸大。他求神来看他的苦难，这个夸大不单单是他的敌人在他面前夸大，这个敌人亦都在神的面前来夸大。所以这个锡安寡妇是求神，你看看敌人向你夸大了。这个亦都是以西结先知所面对的一个问题，在树这个以西结书里面都是一样。因为以色列人的羞愧带来神的羞愧，神的性命是受到亵渎。所以神在树以西结书的三十六章，他说，我姑息我的性命，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那地聚集你们，引导你们转回本地。神说不是因为你们啊，是因为我的性命，我的性命不能够被亵渎，所以我将你们是从各地聚集回来，给你们回到去以色列国。我们见到在以色列国真的有很大很大的悲剧，他们是被敌人来到围困，城里面是没有食物，是有很大的饥荒。在哀歌的一章十一节，经文话以色列人是用美物来到换取食物。有很多的解经家话，这些美物就是他们最宝贵的东西。他们最宝贵的是什么？他们的仔女，用仔女来到换取食物。你说什么有这样的事吗？你看看哀歌的二章二十节， 有好多嘅父母因为饥荒，佢哋挨唔住，吞吃自己嘅仔女。有人吞吃自己嘅仔女，但系嗰啲唔舍得吞吃自己嘅仔女就点啊？当仔女系美物咁样样嚟到系换取食物，系非常之非常之痛苦嘅事。我哋见到耶利米嘅写作真系非常非常之嘅动人。耶路撒冷本来高高在上嘅一个皇后，因为佢依靠佢嘅情人，依靠列国，变成一个淫妇。后尾因为唔系神离开佢，系佢离开咗神，变成一个寡妇。再由寡妇连仔女都唔能够保得住，就系一个咁凄惨嘅故事。嗱，我哋见到哀歌第一章嘅下半章，就喺树一章嘅十二至到二十二节。是石安寡妇亲自地叫喊出来，不再是第三者，现在变成了第一者。我们已经在这个第一章上半章见到数算了很多以色列人的问题，讲了很多他们的遭遇。在第一章的下半章继续讲他们的遭遇，继续讲神的惩罚，但是变成第一位。你注意经文是讲到我是第一者，好到肉。在哀歌的一章十二节，或是耶和华在他发烈怒的日子使我受的苦，是我的苦。十四节他说主将我交在我所不能敌对的敌人的手中。第十五节，主轻弃我中间一切的勇士，召集多人攻击我，要压碎我的少年人。主将犹大的居民喘下，像在酒炸中一样。十七节说耶和华论雅各已经出令，使四围的人作他的仇敌。我们见到犹太人的苦难其实是有三个方面，三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他们的苦难是无与伦比，从来没有人见过有这样的灾难。一章十二节，这个石安的妇人问所有经过的路人，他说你们有没有见过这样的灾难？你们有没有见过？难道你们无动于衷的吗？难道你们没有感觉的？你们有没有见过这样的灾难？在说经文讲到是耶和华发烈怒的日子，其实我们知道耶和华发烈怒的日子是在说末世，当敌基督再次是残杀犹大以色列人的时候，那阵时有很大的灾难。那阵时的灾难比起巴比伦的残杀，简直是九牛一毛，简直是牛比和蚊比，是更加的厉害。我跟大家讲但以理书的时候都讲过很多次，这个圣经里面的经文有很多都是有近和远的意识。近的当然就是讲巴比伦人毁灭犹大国，但是远的就是讲到将来敌基督再一次毁灭以色列。这一个这样的苦难不单止是无与伦比，亦都是无所逃避的。在哀歌的一章十三至到十五节，说神使火进入我的骨头。这个是哀歌的一章十三节，火是进入我的骨头。你见到有火烛你都能够跑咗去避开，但系如果火系进入咗你个骨头，你点跑啫？无可逃避嘅。呢、这个正系耶利米先知喺耶利米书嘅二十章九节所讲嘅话。佢话神啊，如果我离开你嘅话，愿我嘅心里觉得好似系有烧着嘅火闭塞喺我嘅骨头入边。而家以色列人真係离开神，神真係用火嚟到攻击佢哋，唔单止佢哋嘅心真係觉得好似有火烧一样，成个以色列圣殿也好，城也好，都被烧毁。经文又话喺树哀歌嘅一章十三节尾，好似布下嘅网罗一样。呢、这个正係哈巴谷先知嘅预言，他说巴比伦人将会用钩和网来到是捕捉以色列人，就好像打鱼一样。因为犹大人的罪，神将以色列人的颈项 是放在树巴比伦王的压下、啊、这个是哀歌的一章十四节，但是正正应验了耶利米先知在树耶利米书的二十七章十二节的预言。当他们打败的时候，所有他们的士兵无论生死都被践踏在巴比伦人的脚下，这个就是哀歌的一章十五节。他们的苦难不单止是无与伦比，不单止是无所逃避，亦都是无人安慰。在树哀歌的十六节十七节，刚才我跟大家讲了十六十七节就是全章书的总结，讲到无人安慰，神安慰，人亦不安慰，他们被敌人攻击，甚至被自己亲爱的盟友来到是遗弃，但是无人安慰。你说哇袁牧师，我来听你这篇道就是因为你的主题话怎样在个困境中面对苦难，怎样面对现实。哇你讲了成半日都没有讲到，你只是讲犹太人怎样惨怎样惨。是啊，为什么啊？因为我要你们见到耶利米先知怎样来到描述，他是淋漓尽致毫无保留这样话给我们听犹太人是有多惨。一个人在灾难里面亦都需要一样，要面对我们的苦难，要接受我们的苦难，千祈不要活在这幻想当中。有很多人半呕死了或者有惨剧，他们说不是的，不会发生的，这些事不是真的，他们活在幻想当中。亦都有很多人、啊、面临灾难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啊、哎呀早知是这样，如果我这样做就没事了，又或者我这样做、啊、又应该能够是避过了。这些人活在哪里、啊、活在过去，在这里想过去。你不能够活在幻想，你不能够活在过去，你要活在现在，你要是面对你所有的灾难，就是好像耶利米哀歌里面淋漓尽致地告诉我们灾难是怎样的，你要去面对。我刚才说有很多人半呕死了都不去承认，在这里逃避现实。我亦都是有一个朋友，他被人呃了很多钱，他连自己间屋他都按了来到给这个骗子，甚至他最好的朋友亦都按了间屋将钱给了他来到给个骗子。我自己亦都借了他很多钱。有很多人说你借钱给他你当然想发达，他当然是答应你什么借数。不是的，他跟我说他要嫁女没钱，我借给他，但是拿不回的了这些钱。他就算拿得回，他应该先给他的好朋友按了间屋来到给这个骗子，拿不回的了这些钱不要紧。但是最弊的是什么？他不肯面对现实，已经事隔十几年了，他到今时今日他仍然不肯承认这个是骗子。他觉得他自己做的是对的，他说只要我再筹多少少钱，我就可以得到一份啊、一个 jackpot 很大的一笔钱，我可以爱来做神的事工。这个是他自己成日都说，他是活在幻想当中。我们不能够这样，我们要是面对现实。我自己在三十多年前亦都是患了一个很严重的忧郁症。我那段时心跳不规则，越是不规则就越怕，越怕个心就越不规则，越不规则是怎样又越怕，恶性的循环走不出来。我那时跟 Catherine 说 你预备了打电话给十字车，我不行了。他看看我坐在这里的沙发上都没事，为什么会说不行呢？是个脑里面的问题走不出来，就是靠住这一招面对现实，去找个医生详细地检查，没事面对现实。那段时的身体已经差到不得了，搞了很久才能走出来，但是这一招是行得通。在二十多年前我亦都带我阿妈走出忧郁黑暗，她亦都有忧郁，又是靠住这一招面对现实。当我们有苦难的时候 最紧要第一点就是面对现实。嗱，这个不是心理学，这个是圣经教我哋。嗱，仲有好有趣嘅就是当时我只靠一招打遍天下，带我自己带我阿妈走出嚟。但系若果我知道哀歌原来有五招啊，我相信呢个效果会更加嘅有用。嗱，呢个天龙八部嘅六脉神剑都有六式啦，系嘛？耶利米哀歌教我哋有五招，帮助我哋能够系行出诱惑黑暗。希望我哋能够一齐嚟到发掘喺圣经入边嘅宝藏。嗱，好有趣，唔单止耶利米系教我哋面对现实，亦都系教我哋面对我哋嘅敌人。嗱，呢啲敌人就可能系使我哋进入患难嘅呢啲敌人。你睇下21节同埋22节点讲，两次提到啊，神啊，求你好似对待我哋一样嚟到对待佢哋，审判佢哋，惩罚佢哋。啊，你话乜基督徒可以咁做嘅咩？咦，你有冇读过大卫造就嘅诗篇啊？大卫有好多造就嘅诗篇都系好相似的，造就佢嘅敌人，求神你都惩罚佢哋，你都审判佢哋。你话乜可以咁样嘅咩？系啊，啊，我记得啊，听阿李思敬博士佢话，读呢啲造就嘅诗篇好过瘾，仲痛快过打小人。啊，真系噶。但是耶利米哀歌给我们其实有三点，我们怎样可以面对我们的敌人，甚至你可以说造就我们的敌人是有三点。第一点，如果你注意的话，耶利米不是说神 啊你不要看我的罪，你对我的罪隻眼开隻眼闭，我敌人的罪你就要审判，你要惩罚他们。耶利米不是这样说的，你看很有趣，在说18节同埋21节，一共系有两个嘅首尾结构，18、19节一个结构，20、21节又一个结构。两个结构嘅开始都系求公义，然后求怜悯，然后再求公义，一头一尾嘅首尾结构都系求公义。但系如果你注意嘅话，第一个公义系乜嘢啊？喺树第18节话俾我哋听，佢话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矛头是指着边个啊？是指着自己。神啊，是我不好，是我违背你的命令，而家遭受咁样。但是你再睇20节，一开始又是求公义，经文话又是耶和华，两个首尾的结构都是开始都是耶和华。求你观看，因为我在急难中，我心肠扰乱，我心在里面翻转，因我大大叛逆，是我大大叛逆，是我违背你的命令。神啊，求你主持公道，是我不对。但是下面那个公义呢，你看看第19节，我亲爱的，记不记得我刚才说我亲爱的是什么？是那些情人啊，是那些列国啊，他倚靠那些列国啊。我亲爱的愚弄我，我的祭司和长老正寻找食物救性命的时候，就在城中绝气。我们现在已经没办法知道啊，他的长老祭司怎样在城中寻找食物，是被那些啊列国来到是愚弄，以致他们丧失性命。我们已经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们见到耶利米是求神来到是主持公义。第一个公义是我不啱神，第二个公义是神啊，你看看我的敌人，求你主持公道。你再看看21节的尾，是讲到我的仇敌都听见我所遭的患难，因你作者是他们都喜乐。仇敌夸大啊，神不单止向我夸大，还向你夸大，你要主持公义。我们见到，所以你可以是叫神主持公义，你可以求神主持公义。而且若果这个真的是神的旨意的话，你更加可以这样做。当你见到恶人当道为非作歹，你可以在公求神主持公义。尤其是若果这个真的是神的旨意， 是不是神的旨意去惩罚巴比伦人啊？绝对是。在耶利米书的51章24、35至37节都说是神的旨意要惩罚巴比伦。是不是神的旨意要惩罚以东人啊？是。在俄巴底亚书我们见得很清楚。所以我们见到耶利米是照着神的公义他的旨意来到求，没问题。但是在诗呢，在诗耶稣基督教我们，我们是要宽恕，我们是要爱我们的敌人。所以我们见到我们不怕求公义，但是在诗我们一定要宽恕，我们要爱。然后去到最中心的经文，我们见到耶利米就是求怜悯。他说在书18节的尾，众民啊，请听我的话，看我的痛苦，我的处女和少年人都被老去，神啊，你怜悯我。而在书第21节的头，亦都是听见，听见我叹息的人有，安慰我的人却无。我们见到两个求公义之后，耶利米是求怜悯，求神来到安慰。耶利米哀歌亦都俾我哋见到有基督同埋冇基督嘅分别。喺哀歌嘅1章3节话没有安息。耶稣基督呢话咩呀？喺马太福音嘅11章28节，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利米书嘅1章6节话没有草场。在诗篇的23篇2节呢，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边个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啊？是我们的好牧人，是耶稣基督。哀歌的1章9节说没有安慰。在约翰福音的14章16节，耶稣基督说我会赐给你们一位保卫师。保卫师就是圣灵，保卫师这个名字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安慰者。在树哀歌的1章22节说你因我一切的罪过待我。当我们没有耶稣基督来到担当我们的罪，我们就要自己担当自己的罪，就是照着我们一切的罪过来到对待我们。但是有耶稣基督来到担当我们的罪，我们就不需要了。在彼得前书的2章24节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耶稣基督不单只是担当了我们的罪，他还能够明白我们的痛苦。我们说是犹大人是受了很多的苦难羞辱，甚至死了很多人，但是在600年后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亲自来到这个世上，他亦都受到羞辱痛苦，甚至被钉在十字架上。耶利米先知在那各各他的山坡上的山洞望见耶路撒冷城，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一样是望到耶路撒冷城，但是当年的景象很不同。他钉在十字架上见到耶路撒冷城里面舞照跳，马照跑，欢喜快乐，但他就为他们来到是受苦。在哀歌的1章12节说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啊，这是你们不介意么？你们要观看有像者临到我的痛苦没有，就是耶和华他发烈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苦。耶稣基督同样钉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神的烈怒在他的身上。有没有人见过有这么大的痛苦啊？一个义人，一个无罪的人，为我们承担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哀歌的2章15节怎么说？凡过路的都向你拍掌。在马太福音的27章39节，所有见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人都怎么说？摇头叹息，甚至是嘲笑他。在树哀歌的3章14节说我成了众民的笑话，他们终日以我为歌曲。甚至同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的大盗一样嘲笑他。在哀歌的3章30节说他当由人打他的腮眼，要满受凌辱。我们见到耶稣基督何妨不是为了我们的罪被掌掴、 被钉十字架。我们可能有人在处困境的当中，可能我们自己觉得我们的困境就是好像犹太人一样，他们失去一切所有，他们叹息，甚至无人安慰，他们希望有人多望他们一眼，都没有人望，没有人同情，甚至可能他们的敌人得势，向他们夸耀。耶利米教我们怎样面对我们的敌人啊？在公，你是可以求神给你公义，甚至数算他们的罪，但是在私呢，你是要宽恕他们，你是要爱他们，这个是圣经的教导。我们怎样面对我们的苦难啊？我们是要面对，我们要积极这样来到是面对我们的苦难，面对现实，接受现实。我们不要活在这幻想里面，我们不要活在过去，我们要面对我们的苦难，我们要接受我们的苦难。如果你不去接受的话，你就会有很大的压力。但是当我们脚踏实地接受的时候，可以靠住耶稣基督慢慢慢慢是踏翻出来。世上可能没有人安慰我们，但是我们知道最好的安慰者是谁？是耶稣基督自己。刚才我们见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承受了很大的痛苦苦难，我们所有的苦难他是能够明白，希伯来书的四章十五节。所以当我们面对苦难，我们应该要接受现实，靠住耶稣基督的安慰，一步一步地踏出来。但是不是这样就没有了，还有四个很重要的 message。我们能够是跟住以下的几个礼拜一起来看耶利米哀歌其余的章节，教我们怎样能够在苦难当中一步一步地踏出来。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你的话语，感谢你给我们耶利米哀歌，教我们怎样来到面对我们的敌人，教我们怎样来到面对我们的苦难。愿意我们对敌人都有个不单只是求公义的心，但是在处个人立场亦都能够是有宽恕和爱敌人的心。愿意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能够是学习面对现实，接受现实，靠住你的安慰，靠住你的引领，能够一步一步地踏出忧郁黑暗，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